和善变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走得起深埋，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和善变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呢，主要跟大家说这么两个事情。可能经常关注媒体，尤其是对这个食品安全方面比较在意的朋友啊，应该会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名字，叫做董金狮。那么我们从百度上搜索啊，还能看到这个董金狮的名头呢还非常多，包括著名环境化学专家、食品安全专家、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而且还是多所高校客座教授或者是兼职教授，现任北京环境科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顾问、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专家，以及很多媒体的时事评论员，以及媒体的食品安全顾问等等等等，非常多的一串头衔。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样一个人，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很有可能是出事儿了，确实是这样子。就在7月1号呢，新京报报道了这样的一条消息，食品专家，上面是打了一个引号的，食品专家董金狮涉嫌敲诈勒索受审，法院已经开庭审理。那今天警法在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说说这个事儿，董金狮被抓，打假专家被打假，法律的底线在哪儿？那之后第二个话题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外地的一个幼儿园园长丈夫涉嫌强奸幼女被刑拘这个事情呢，从报道出来到中间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一些关注，那其中涉及到了哪些法律上的问题呢？咱们今天节目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两个事情。好，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啊，那么咱们现在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哈。我们的片花我这边没有给它放出来声音，不好意思。哎，咱们说到今天节目头一个话题啊，说这个董金狮，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先来听一下节目的实习记者对他的一个这个事情做了一个随机的录访。采访当中呢，有很多人接受采访，但是对这个人名字比较熟悉的呢，还是中老年人。当然，年轻人也有知道的。来听一下实习记者王新阳做的录采。 我知道这来这来，但是我从来不吃方便面。这电视上说的 有网站， 包装上就有啊。啊、哦，没有，没听说。 网上听说过。 有怀疑，反正一半一半吧。一说国际什么什么有点相信，但又觉得是不是可能是假的呢？那也，咱现在假货挺多。 我这应该可信吧？那国字头呢？我想就不信他们信谁啊？ 那当然好一点啊。按印象吧。 应该可信吧？这国际要不咱们就感觉可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哎，片花这个时候出来了，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那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郑传凯郑律师。郑律师你好。 高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刚非常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要说到的头一个话题当中这个人，同时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录采。那我接下来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是在6月29号公安部在主办的一个2015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保护论坛上呢，通报了2014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侦破食药案件的情况，提到国际食品包装协会负责人董某某涉及敲诈勒索案。而这其中的董某某呢，经过媒体核实，他指的正是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金狮。那董金狮的名头刚才一开始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了啊。公安部的通报说呢，根据有关部门移交的案件线索，公安部部署当地的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了国际食品包装协会负责人董某某涉嫌敲诈勒索案，敲诈勒索数额达到600万元。目前呢，法院是已经开庭审理了这个案子。那么此前在今年的3月24号，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被告人董金狮、侯建峰等人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那么这个消息在4月1号在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上是已经被披露出来了。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和许多媒体一样哈，在网络上搜索看到董金狮他是有很多很多个头衔，甚至有媒体统计说是超过了50个头衔。那么他所发表过的观点呢，也涵盖了包括发泡餐具、方便面、勾兑饮品、散装油、转基因等等多个领域。说到董金狮，他的成名之路其实还是挺长的。那么应该说名声鹊起呢，是在2010年的3月份，他起诉北京两大知名的餐饮企业使用劣质餐盒，就是这个发泡餐具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前后媒体的报道应该还是有印象的。他起诉这两大知名企业使用劣质餐盒，而且还胜诉了，由此他的所谓专家身份呢就被人所知道了。但是对于他呢是以打假为名行盈利之实的质疑也是不断的出现。在2012年的8月8号，董金狮所在的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发布了食品包装产品质量情况调查报告。那里面呢对方便面桶、奶茶杯、一次性纸杯、纸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多款知名品牌所用的双层纸制品外层纸的荧光性物质含量超标。然而就在这个发布一天之后，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面质的就是开始发表声明了啊，说方便面容器是可以确保安全的。这个董金狮所在的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呢，就遇到了一个正面的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这个他的一个发表声明的一个反击。那么随后报告涉及到的多家企业到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上访，并且提交报告说，发布任何调查报告都应遵循科学严谨、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的报告在媒体上大肆传播，给行业造成了严重伤害，恳请政府尽快妥善解决。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而且这个关注的层面呢，也不仅仅是说这个食品它的包装到底有没有问题了，而是关注到发布这个报告的机构它的资质了。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当年企业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份报告的调查主体就是刚才我们一再提到的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同时呢，发布的调查主体还有一个联合方，就是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简称凯发中心，他们是共同组成的调查小组。但是这两家机构的网站上显示，这两家机构他们的办公地址、电话号码是一样的。一家国际食品包装协会会员向这个媒体提供的资料显示，会员向包装协会缴纳会费的汇款单位居然也是这个凯发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为会员提供政策业务咨询，每月收1000到3000不等的咨询费用。那这样到底是这个机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尤其还是打着国际这样的一个名头的。那么记者经过查询发现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网站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一家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的注册信息，而民政部的网站上呢也没有看到协会的登记信息。几经查询发现，这个国际食品包装协会注册地址是在香港，注册时间呢是2008年7月11号。由此这个董军市的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就被很多人认为是大家所常说的野鸡协会当中的一员了。对此，董军师也曾经对媒体解释说，发布报告目的是为了整顿行业。那么之所以注册地在香港呢，是因为中国内地没有主管食品包装的部门，又希望能够整顿行业，所以只有去香港注册。那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背景，也是想让大家多了解一些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前可能大家印象当中谈到董军师都觉得这个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了，包括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郑传凯律师也认识这个董军师 应该说董军师先生是老朋友了，之前在央广的一档节目上经常会在一起做这个节目，而且我觉得跟董先生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确实学到了很多有关生活上面的常识。比如说在认识他之前，我可能在超市买东西会不一定会看配料表，但是现在我会仔细的去看配料表。包括挑选这些塑料制品，那么怎么看底面的标志，包括你就通过手感、通过经验，包括通过鼻子闻，你会判断一下它的材质的优劣。包括我们买的是一双塑料拖鞋来，我也会习惯性的闻一闻，如果它有刺鼻子的味道的话，我说你这个拖鞋买的不好，因为它的原料那可能连工业级的都达不到，它可能是废料级的。那么这些很多生活上的常识，我觉得确实给我们大家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上的参考。到底他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我个人认为，那么公安首先他只有通报他查处的情况，但是他没有权利确认任何一个人有或者没有犯罪行为。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说的，传达的一个再一次传达的一个理念。 对， 就是现在很多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包括我在邀约专家邀约我们节目嘉宾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董军师被抓了，但是背后很明显的透露出来了一种觉得被抓了这个人一定就是坏人，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在这里面了。所以刚才郑律师想说的呢，就是说被抓是公安在通报他们的工作，那么这个人他的行为到底是不是构成刚才我们说到的涉嫌的这个敲诈勒索的话，还要看法院最后的裁决。 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头一层要想给听众传达出来的意思。那么说到这个事情最直接的一点，涉及到法律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涉嫌敲诈勒索罪了。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包括公安披露的信息，包括媒体报道的信息，其中到底有哪些情节并不是非常的清晰，披露的信息也并不够多。但是在网上呢，确实有很多人对董军师发表了不利言论。比方说啊，就会有人说啊，我就早觉得这个人不对劲儿，为什么呢？比如说他是一个企业的一员，他在网上用个化名，他就会说曾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协会是劝说他们或者是邀约他们加入会员，但是劝说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存在着如果不入会员可能会怎样，有这样的一些情形出现。当然这是在网上看到的，至于是不是真实，恐怕这也是有待查证的一件事情。 对，如果他认为他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话，他有权利并且有义务站出来作为一个证人来作证，并且如果辩护方或者被告人对他的这个证言提出质疑的话，他还有义务出庭接受双方的交叉询问，接受质证。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呢，既然是说有人有怀疑，而且现在公安部门包括现在案件已经经过了检察部门在法院的庭审阶段了， 法院已经开过庭了， 对，开过庭了。那么现在咱们说到了这件事情当中涉及到的罪名，现在目前看来就是这一个罪名， 敲诈勒索。 敲诈勒索。那我也想请郑律师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敲诈勒索这个罪本身在咱们国家刑法当中是怎么来规定的。 敲诈勒索罪实际上它是一种自然犯罪，那么实际上从古代的这个刑法讲，我们在自然意义上把它跟骗实际上是归在一起的。那么敲诈勒索，我们的罪状是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他人钱财的，那么构成敲诈勒索罪。那么再细一点讲呢，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你的这种相对人或者被害人陷入一种虚假的恐惧状态，进而以出于某种原因向你支付相应钱款的，那么实际上它构成敲诈勒索。那么诈骗呢，是以虚假占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钱财的。那么实际上通常意义上讲，我们讲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在某些时候或者说从自然意义上讲它非常的接近，一种是基于错误的认识，一种是基于虚假的恐惧。那么实际上我们区分主要还是看他有没有这种类似于恐吓的这种言论，还是说只是制造了一种状态。那么比如说我们电信诈骗里就有一种，就你的儿子住院了，你的儿子嫖娼被抓了，那么实际上他是定敲诈勒索还是定诈骗，那么实际上还是有争议的。那么更多人倾向于他是诈骗。 那么从刑期上来讲，这两个罪名不一样。刚才您讲到了，它有一些确实也是模糊地带了。那么在刑期上会有什么不同呢？ 刑期上主要还是它的这个定案的这个金额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同。但是基本上来说，它的刑期包括最高刑，它的这个量刑的这个阶梯，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相当的，或者说是差不多的。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当这件事情被报道出来，很多人听到这个事情，他的头一反应啊，或者是说啊，董军师被抓了，或者是说，哎，我就觉得早就觉得这人不对劲儿。另外还有一种声音呢，相对来说微弱了一点，但确实也有反应。那么就是有人说，哟，那是不是之前这个人太锋芒毕露了，在所谓打假的过程当中啊，包括之前确实他胜诉过官司嘛？告两家知名企业的发泡餐具，他也胜诉了。他这么大张旗鼓的去宣传他这个打假，第一呢，他可能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盈利性质的。那么第二呢，是不是也得罪了很多人啊？会不会是别人来着联合去搞他呀？因为现在的这个案情披露非常之少，所以这些都是基于很多人从媒体上或者是从其他的渠道，哎，间接的去了解的一些信息，然后作为猜测，作为分析。那如果说哈，从您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的角度，接触了也很多类似这样方面的案子了，那从您的角度来看，有没有可能是说刚才说到的这种比较微弱的声音被打击过的这些行业或者是企业联手去搞它？那如果就算是存在这种可能，如果是按照法律的角度来算，有人他如果是构不成陷害，只是去举报他，如果是构成真实性的情况下，那他是不是还会有这种涉嫌的可能性？ 当然是有，而且，你看公安部通报的，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材料就是根据有关部门移交。那么有关部门移交的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不是公安主动介入并且侦查的。 嗯。 那么有可能存在相关的主管单位接受他人举报移交过来的这种可能性，而且一般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案件的线索来源在卷宗当中是有所体现的。而且这个案件我个人认为应当是不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商业机密的，那么应该是公开审理的。如果他开庭之后经过证据开示，如果我们去旁听的话，应该可能会了解到相关的情况。但是目前从现有的资料上，我只能说推测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就是无论是行业，无论是企业，无论是个人，经过向相关主管部门举报，然后移交公安部门进行处理，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嗯，那么说到这儿，其实刚刚我们在这个听实习记者王新阳所做的录采当中哈、也会有一些大爷大妈在提到说，如果说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协会带了一个国字头或者是中字头，那可信度就比较高。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潜意识的，当一听说啊这是一个中华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一个中国什么什么，或者是一个国际什么什么，立刻就会觉得高看他一眼，他所发布的信息大家就会觉得代表了一种非常非常正式的，非常可信的，甚至是有被政府背景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源。可是实际上呢，刚刚我们在节目介绍的时候也专门说到了这一点，媒体专门调查了我们多次提到的这个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就是董军师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协会。现在大家在媒体上说到的呢，会把它带上一个引号，叫做野鸡协会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郑律师，从公司的命名上来说，大家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个误会，是不是因为在咱们大陆这边境内这边，如果要注册带中国呀、国际啊这样字头的一些公司，会比较的严格的审批？ 不应该说是严格，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严格。如果你当然他这个协会并不是企业了，他是其他的这种法人主体，那么他注册在民政部门，包括企业，如果在中国，如果在中华，就类似于这种名称的话，都是需要主管部门进行审批的。而且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是明确规定的，就类似于中华呀、中国这种名称，在大陆境内是不能作为商号或者写名称予以注册的，但是在香港是没有相应的限制的。但是我们实际上通常来判断的话，就是名字起的越大，在香港注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说我们作为专业的律师，或者说作为专业人员，还是有一定的判断的。起码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商号的这个构成，是有可能判断出来它是在香港注册的还是在国内注册的。 嗯，所以很多人也是说，一看一个什么公司或者一个协会，他打了一个很大的名头，普通人就会感觉说，哟，这应该是来源很正式。因为大家可能不像郑律师了解的这么清楚，说是这个审批有多么的严格，但是觉得这肯定不容易办下来。可是很多人就不一定能清楚说他在境内不容易办下来，他可能到香港地区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包括安曼群岛等等，他可能就能够注册下来了，甚至会比较容易，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手续，人家觉得这只不过就是一个字形，只不过就是一个发音而已， 一个代号而已。 所以这样的一种基于对中字头啊、国字头啊这样的一个信任，所以这样的一种信任，看来还是要看看到底是在哪儿注册的，这种信任的产生呢，才不会是无根无据的。那么说到这个问题，其实相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董军师被抓了，有人怀疑说是啊他本身做的就有问题，也是之所以能够从公安到检察，现在已经案件开审了，肯定是也有了一些证据，才可以走到程序上走到这一步， 对 吧？ 他起码需要有证据初步证明是犯罪，他才可以提交检察院去审查起诉。 那么还有人就会说，那是不是他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是走的这个比较远了？ 那目前看，这个可能从协会的角度讲，就不仅限于维权了，因为他从协会的角度讲拉大家入会，然后收取相关的费用，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 类似于这种敲诈的这种言语的话，确实是有可能构成犯罪的。但是我们昨天我在超市还遇到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买，就是那种高档酸奶，买了大概几十箱，然后他的那个促销员就非常非常的警惕，就给他的主管打电话说，现在有一个先生买了多少箱这样的奶，其中有多少箱好像是临期或者过期的。然后那个男的还在给他解释说，我为什么买这些啊什么的，那可能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那么我个人认为还是，或者说大家普遍通说的，就是你的维权是能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那么通常不会被追究，至少不会被追究刑事或者行政责任。但是呢，我们也遇到过，就是职业打假人在打假的过程当中有明确法律依据的，但是他的主体不被认可，他没有作为消费者领到了自己相应的赔偿，而只是退，把自己的这个买的假货退掉了，也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应该说，他至少他的刑事风险或者行政风险相对是非常低的。 那么至于这个作为消费者去维权的情况下，他在买到假货或者是质量不符的货品，能够要什么样的一个赔偿？这是在法律当中都有相关的，而且是非常明确的规定的。 对。 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当董军师的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各方面的评论当中也有说，这个由此引申到这个打假哈、也是要守住法律的底线。 这是肯定的。 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呢，由于这样一件事引发出来的，也希望跟更多的朋友来说到的，做的一点小小的提示。 对，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到合法维权、理性维权。 好，非常感谢郑律师。那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警法在线继续，我们再来说说幼儿园园长丈夫涉嫌强奸幼女被刑拘这个事情。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了？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好，高天，欢迎朋友们回来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咱们接着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呢，很多朋友也已经关注到了，包括我的同事也有就这件事情来问我的。事情呢，事发在6月29号下午，吉林市的一个女子在雨中跪地哭诉，说6岁的女儿焕焕，当然这是一个化名哈，在6月25号的时候呢，被幼儿园园长的丈夫姓张的张某强奸了。6月30号，这个张某因为涉嫌强奸被警方是刑事拘留。那么据媒体报道呢，现在记者也是从吉林市公安局了解到，目前警方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工作，固定相关的证据。这是7月1号的消息。7月1号上午呢，记者也是联系了受害的孩子他的爸爸徐先生。这个徐先生说啊，6月30号晚上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张某被刑拘的消息，心里就痛快多了。这几天他和家里边人啊，这个尤其是妻子，他们俩都没睡好，孩子的情绪波动也挺大的，打算为孩子找个心理辅导，为孩子做心理的这个疏导。那么这件事情自从报道出来，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质疑。警方呢也是专门做了一个回复，主要质疑集中在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关于6月25号发案，6月27号才立案，这是为什么？警方回复说呢，是因为孩子家长报案的时间是在6月27号晚上。第二点质疑就是，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发了2次，第一次呢是说涉嫌猥亵，第二次又说是涉嫌强奸。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回复说呢，是因为随着调查的深入出现了更多证据。那么第三个集中的点呢，就是派出所传唤嫌疑人张某之后啊，过了8个小时就把他放出去了。也正是因为这个点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关注。那么警方回复说呢，那是因为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刑事传唤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个小时。 小时，而且其后是没有中断调查的。那么现在我们也来问一下今天节目现场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郑传凯郑律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事情，很多人关注到了，警方也是给了回应。那么警方的回应当中呢，这些说法是不是确实是合法合规的？那么刑诉法当中也是涉及到了相关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 目前看，警方的回应应该说是基本上是合法的，而且我很欣喜的看到了一个，就是涉嫌重罪的当事人在被依法传唤之后，还会被依法的其实释放，因为当时可能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他涉嫌犯罪，在其后的调查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犯罪的时候。